纪念朝鲜职业总同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图片展开幕式20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，由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职业同盟干部、工人和职业同盟员参加。展厅里展出了反映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领导业绩的照片，还展出了介绍职业同盟干部、工人群众和职业同盟员拥护党的领导，在革命的不同年代创造奇迹、建立功勋的斗争面貌的照片。